眼睛。Mambo， 大眼睛 Mambo。不知道你不你可信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，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，你的眼光里似乎都是真，好事多千万不要错过，不管心里是否有错，我永远为你祝福愿的我，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，呜呼，啦啦耶耶耶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可以不知道你的真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相逢从此不寂寞，你的眼光似乎都是真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，不管你心里是否有错，我永远会记得愿意看我，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I really love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Hey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, I'm in love with you。 影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演播。1033广播书场 第52集。如今浮云宫内处于危机关头，这些儿女情长之事已是无暇他顾得及了的，他只好摇头苦叹自己辜负了毒姬的一番心意，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和浮云宫共同进退的。请师兄请留下客栈，我们进去休息一会儿。莲芳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客栈对秦柯说，夜路难行，看来只好先行休息。秦柯点点头，此刻他们也是人疲马乏，只好在此地休息一晚再做打算。客栈伙计匆匆迎了出来，牵过二人手中的马绳，准备把马儿带到马寺去。二位客官先请进去稍作休息。秦柯拍拍身上尘土对伙计说，为马儿添些粮草，明日我们还得启程赶路。是啊是啊，伙计点点头马上去做。秦柯和元芳走入客栈内，此刻已是深夜，